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1月29号，星期一，农历10月25。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内蒙古昨天新增19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国家卫健委派工作组赴当地指导疫情处置。 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欧洲多国扩散，多位中国专家做出最新研判。 奥运藏品全球征集活动启动。 今明两天，北京将迎来雨雪降温天气。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近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消息。记者从昨天下午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昨天0点到16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 据了解，满洲里市于昨天上午8点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力争24小时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向内蒙古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记者昨天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从即日起将满洲里市东山街道办事处调整为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将满洲里市南区街道办事处调整为新冠肺炎疫情中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管控措施。 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截至28号0点，香港新增3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427例。 根据介绍，新增确诊病例中有2例涉及 L452R、N501Y 变异病毒株的感染，另一病例的变异病毒株检测结果待定。新增病例为3名男子，年龄在37到80岁之间，分别从加拿大卡塔尔以及尼日利亚经埃塞俄比亚抵港，其中2人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 国际方面来关注，新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传播速度惊人。最初在非洲南部国家博茨瓦纳出现的奥密克戎已经在欧洲多国扩散。 新京报援引路透社当地时间27号报道，为防范感染奥密克戎病例入境和扩散，以色列宣布将关闭边境，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成为全球第一个为了防范奥密克戎而封锁国境的国家。 英国、德国、意大利、俺罗斯、澳大利亚当地时间27号和28号陆续报告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为防范这个变异病毒传播，多国紧急取消航班，限制旅客入境，升级防控措施。 根据介绍，包括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近日报告了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这一毒株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昨天在出席中国罕见病联盟呼吸病学分会第一届全国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个变异毒株很新，虽然分子基因检测发现它在受体结合部位有比较多的变化，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性、传播会有多快、会不会使疾病更加严重，以及是否需要针对它进行疫苗研发，还要根据情况来判断，现在下结论为时太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昨天在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表示，现在对全球来说，主要是欧洲的疫情最为严重，今冬明春流行毒株主要是德尔塔，南非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能否发展成为主导毒株，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 同一天，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发文表示，这是否已经说明全球抗疫的努力就此

另外，热爱美食的朋友也可以大快朵颐起来了。牛羊肉、芝麻、花生等温性食物不仅可以给身体供热，还可以促进血管扩张，改善体表循环。此外，生姜、红枣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有效的防止风寒感冒，可以适当的多加入饮食。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昨天举行，共142万2000人实际参加考试。 据了解，本次招考计划招录31200人，共174万2000名考生考前进行了确认缴费，142万2000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大约为81.6%。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大约为46:1。 专家表示，今年国考比上年度扩招了21.4%。对于公务员招录来说，无论是扩招还是减招，都与国家的人才需求息息相关。而招录规模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考试的报录比。 为响应国家双减政策，近日抖音、淘宝、快手等多家电商平台下架中小学学科课程，教育培训行业直播卖课、电商卖课的大规模营销走入历史。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近日，抖音宣布禁止发布学龄前和中小学学科类课程，禁止营销非学科类课程。淘宝、快手、京东等多平台也纷纷下架学科类课程产品。在双减之前，已经存在四大类网络教培企业，包括腾讯课堂、网易公开课等综合类，作业帮、猿辅导等辅导工具类，火花思维、洋葱数学等数学类，和新东方在线、阿卡索外教等语言类。之后，教育内容也成为抖音、快手等大流量短视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催生出大批网红名师，一元课程、9块9课程层出不穷，热门课程销量上万，明星加产品的直播带货模式也踏入教培领域。现在监管之手伸向了网络平台，抖音、快手不再是学科类培训的避风港。业内专家分析，结合教育部门禁止广告营销、限制培训市场、营改非等系列双减治理举措，对于全网各个平台上学科类内容的整顿是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培训机构网红老师直播代课模式将逐渐消失，政策已显露出做教育但不能做生意的明确态度。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今年本市已经完成1300多条街巷精细化整治提升，2021十大北京最美街巷揭晓。 北京青年报来关注，国家卫健委发布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新京报今天发表社论，保持防疫定力应对奥密克戎。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来关注记者调查，北京健康宝通勤标识上线一周以来，助力跨城通勤组出行。 主播在线7点30分开始播出财经资讯，关注1到10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61.8万亿，同比增加10.5%。前沿科技意大利科研团队发布全球第一张奥密克戎毒株图片，多个疫苗厂家已着手应对。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方面，北京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上线服务游人。 2021年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2022年的日历书产品早已纷纷上市，其中包括故宫日历、商务印书馆的生肖日历、湛庐日历等等。那么，一本日历书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盘点2022年的日历书，聊聊日历书的故事。 近日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对此，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一说法是误读。电子支付时代如何加强行业管理，堵住漏洞，斩断非法链条？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年来，网络互助迅速崛起，一人得病，众人均瘫的互助模式受到青睐。但很多人加入互助后，却发现事与愿违，患病后向平台申请互助金时屡屡被拒。北京朝阳法院近日审理了多起相关案件，再次把这种互助共济模式置于聚光灯下。详细情况，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记者探访石景山区冬奥公园、西安门大街竣工验收、 一周图书排行和一周景晴相关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北京的健身爱好者们又有了一个健身的好去处，一条建在金中都公园周边，铺设了塑胶材质、长度约为8公里的西二环滨水步道，已经在本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条位于北京中心城区西二环的滨河步道的特点是将健身功能与北京古都标志性的天宁寺、金中都遗址等特色景观融为一体。健身步道将天宁寺桥到蔡户营桥东西两岸连通，为周边市民和健身爱好者们新增了一处文化底蕴浓厚、绿色多元、舒适共享的健身休闲空间。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0.7摄氏度。受到偏南气流影响，昨天夜间雾气笼罩京城，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目前能见度依然不佳，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北京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出现，山区会有雪花飘落，预计最高气温在5摄氏度左右。夜间随着冷空气南下，北风渐起，能见度逐渐转好。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7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15，降旗时间是16:5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海淀一老楼年久失修，居民期盼改造，相关部门回应已经纳入改造计划。 阳台中间掉一大窟窿，能漏一人了，剩下阳台边也都塌了。 通州一居民楼漏雨严重，居民期待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出外头下大雨，屋里也下雨，拿一个脸盆俩花盆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曾经于2020年12月和今年2月两次报道过海淀区万寿寺北里小区2号楼和简易楼存在居住环境差、基础设施老化等一系列问题，居民期盼能够拆除重建。报道播出后，属地紫竹院街道办召开座谈会，告知居民有望拆迁改造。但是近期又有居民反映，除了有人员测量一次之外，改造始终不见动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万寿寺北里小区2号楼和简易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了墙面发霉、墙皮爆裂的情况。记者当时在楼内看到各种管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上面沾满了厚厚的油渍，楼道内的窗户也大多已经损坏。此前居民们介绍说，两栋楼都出现过墙砖掉落的情况。 全酥了，阳台那顶人后来后给磨了，拿铁支架，你看三层那不都有支着吗？ 阳台中间掉一大窟窿，能漏一人了，剩下阳台边儿也都塌了。 对，都是空砖， 漏水就直接漏到床上。 因此，居民们迫切希望能够对房屋进行重建或改造。但据记者了解，因为这两栋楼触碰了市政规划红线，拆迁存在困难。当时在属地紫竹院街道办的推动下，相关部门举行了座谈会。街道办规划科杨科长在会上表示，他们正在加紧研讨改造方案，争取既要避开市政规划红线，又要满足居民拆除重建的愿望。